好，翻嚟第三节啦，咁第三节就我哋要讲下啲新武器啦，系咪？ 系啊， 系啦。咁系 新武器，但系我哋首先讲嘅武器都系好旧下嘅武器。 唔系，旧瓶新酒。 系旧瓶新酒， 系啦，即系新嘢系嘛，都叫做系啦。咁要交俾 Alex 讲呢个伊朗嗰边。 呢几日咧，啲 Facebook 又喺度疯传啦，啲军事网又喺度啊，话呢个啊。伊朗嘅新机出，新嘅四代机， 四代、啊啊、伊朗、 啊，系啊，四代、啊，唔系 F14 啊， 唔系 F14， 系佢、啊、跌咗冇几多价噶啦。 咁啊，而家仲佢一个叫做咩名咧？ 系 个名唔识读，不过唔紧要。佢原型机系咩咧？ 系 你估都估唔到嘅。 原型机啊，佢都系佢应该系类似中国。 佢原型机系一部三代机嚟嘅， 佢类似中国。就话自己有自主知识产权， 唔系， 跟住就 develop 咗啲嘢，系嘛？ 错， 系 你嗱，中国咧就系一个米格廿一， 系 即系千七啦， 系 就 upgrade 做呢、這个，即系佢自己自主生产，成为呢个枭龙， 枭龙系， 枭龙 系， 枭龙呢嘢咧就话自己个呢做四代机嚟嘅， 系啊， 咁佢仲加伊朗仲犀利， 系 佢一部佢都系同中国一样，都系学一个三代机， 系， 但系三部机系直接 copy， 佢又冇改到个外形，直接转做呢个四代机。 唔系吧？ 系啦， 直接成个嘢接笠， 系啦， 但个名就转咗。 最惨嘅嘢就系落魄收唔翻版权费，因为是敌国。 唉，即系同埋亦都系因为敌国先够胆抽 价。系啦，个原型机咧就系 美国 落魄即系 Lockheed 嘅 F5 战斗机嚟嘅。 F5 嚟嘅， 系啦，越战美军好中意嗰部 F5 轻型战斗机啊，要大量援助呢、這个。外即系 佢当年就应该系先做 T38 嗰类 T38 教练机嚟， 教练机到而家用紧嘅，成日跌嘅， 系， 所以 F5 系而家仲用紧嘅，美军不过系做教练机， 系 啦 ，OK， 咁呢部嗱，如果你真系要读，可能读 Quarter 啦吓，咁想读啦，即系啲好中东啲音嚟，系啦，你见成日都 Q 字头嗰啲字，系啦，咁啊，佢哋应该系连飞弹都系华新噶嘛， 系。 但系当然啦，飞弹我 飞弹新应该新嘅，因为新生产嘛，我唔想啲旧导弹你仲有， 咁冇货啦， 冇货啦。 佢真系自装，但系咧佢装反而飞弹咧，我觉得佢有料到， 系， 因为佢当年真系可以将咧呢个凤凰飞弹咧就用嘅英式咁样改鬼咗噶嘛。 咁我睇翻啦啲资料啦，嗱个外形咧就完全系空，即系 copy 啊， 系 抄考呢个 F5 嘅设计，气动外形完全一样， 系， 不过副引擎唔同咗。 副引擎用翻自己， 唔、系引擎咧。如果系原装落普嗰部 F5 咧，就用呢个 GE 嘅 J85 引擎嘅。 系 咁，而家 J85 嘅唔会卖俾你啦，咪敌国嚟噶嘛？咁点嘅咧？ 系咯， 就买咗呢、這个乌克兰制嗰副嗱，嗰部咪捷克有部教练机嘅，记得个。 哦，系啊， 嗰部教练嗰副引擎，嗰副引擎啊。 哇，效能争好远， 冇错，摆诶咁个J85都唔系特别好嘅嗰个年代， 系 咁啊，差唔多啦，唔播啦。 即系如果咁计法，哇，你系讲紧而家21世纪嘅机，就讲紧上个世纪嗰 都话五代机出咗，而家佢出四代机，跟住再出再最近用翻三代机嘅外形咯。 系咁，佢有隐形战机嘅，真系嗱，呢个真嘅，系佢哋嗰个呢个观感上 系啦。所以其实呢部三个机外形，跟住做四代机自制，就当然都系 copy 人哋嘅。 系， 所以佢好得意啊！全世界一路爆笑，因为个你话新战机，但系跟住攞翻美国佬嗰时 F 五啱啱出嗰啲 poster 海报一比，一模一样。 系咯， 好过瘾嘅呢部嘢系。 所以其实咧，成单嘢咧最过瘾地方就系、是、嗱，你伊朗咧佢可以抄咗美国一部咧MQ-180啊嘛， 系，即系无人机 系，就跌咗落美国，跌咗伊朗，但佢哋就话宣称咧系咩咧？宣称佢哋用无线电。有引有嘅降落 系 咁样嘅， 系， 但我哋就觉得唔会啦，即系你冇理由人哋美国嘅科技用咗几十亿，然之后你用啲山寨可以整到个落嚟嘛， 系， 可能唔知点样落嚟， 可能渔网勾过嚟， 唔知点样整落嚟啦，总之 嗱，其实伊朗山寨呢个美国货咧就不是第一次噶啦， 系， 美国就山寨咗呢个美国嘅 AH-1J 啊， 系， 即系呢个武装直升机啊，眼镜蛇 王， 系啦，佢就个脑已经系老翻高出嚟噶啦， 系 呢部已经系即系早几年十年八年前到，而家就翻老翻埋个 F5 啊， 哇，咁即系唔知下次系咩啦， 睇到个座舱入边啲相咧，佢真系部四代机嘅，全部都 LCD mon 嚟嘅， 系 咁啊， 但系其实可以模型嚟噶嘛。 啊、即系学英国噶嘛， 即系全部 LCD mon 咁我嗱噶嘛，咁我就唔会话呢部四代机，梗系话呢部六代机啦，好似英国咁系咪先？ 系咁，佢哋有啲良心嘅会搞图，唔敢讲，但系都俾真神打噶，真系。 但系都有个好消息嗱，当佢抄到 F 五之后咧，就真系有部 F 五跌咗落嚟啦，伊朗 系咯， 系啦，即系唔知系咪呢个阿拉嘅 暴击冇翻嚟。 即系你讲大话，你就会随时。 不过好得意喎，除咗呢副机，部机咧系用呢、這个。即系伊朗人，唔系唔系乌克兰型之外咧，原来呢部机咧，佢有部分嘅机咧系改咗双尾翼嘅， 双 垂直尾翼嘅，系啊，好得意喎！原本 F 5嘅设计系单尾翼啊，单垂直尾嚟嘅，都双垂直尾翼喎。 但系会唔会调翻转有问题啊？ 我唔知啊， 系啊， 可能想 RCS 细啲，又扮呢个隐形机啊。 哦，咁啊，真系唔知，但系佢有少少即系佢唔可以咁垂直90度角咯， 系 少少十度倾斜嗰啲咯， 系 啊，系啊，但系唔知佢有冇玩呢啲嘢啦， 好得意嘅。 系啦，好，跟住咧下一单咧讲咧就呢、是、个嘅有啲航空迷啊，咁咧即系佢哋咧喺加州嗰边咧吓，即系个 Palmdale 嗰边，咁咧就嗰边爱德华基地啦，咁咧就话影到咧一架咧一个飞翼式嘅设计嘅飞机，咁啊着落，咁但系咧个偏偏咧、那个 resolution 咧你又睇得唔清楚。咁咧，於是咧，嗰啲網友咧就睇到之後咧就問：哇，其實呢部嘢咩嚟㗎？有啲人估係咪 B21？ 咁 B21 咧，我哋叫做 radars 嘛，突擊者嘛。咁咧，我哋就諗 B21 咧，因為而家咧其實指紋流梯響，其實你到依家咧嗱，無論個 spec 啦，同埋其實個樣咧 design 咧，都暫時只不過話會同 B 似啫嘛。 係啊， 其實係咩樣嘅，大家都唔係好知㗎。 知喎、 啊，你真係唔知㗎。咁所以咧，就而家啲人就話：咦，我哋嗰部機會唔會係 B21 啊？係 咯。 於是咧，佢哋咧就真係夠膽咧，就係問呢個美國空軍咯。跟住咧，人哋美國空軍咧答我就：哦，嗰架係 B 嚟㗎。係啊，即係冇話，即係唉，老實啦，就算真係 B21， 我都唔會同你講 B21 㗎嘛，係咪？我 B2 啊咁講啦。咁但係咧，就好多人都話唔係嘅，應該 唔止 B2 啊。 係啦， 即係我哋算算揾唔到嗰張相啊。 係啊，係啊，咪張相咧嗱呢度啊。其實你睇完咧，你都唔係好知咩嚟㗎。你睇完系嘛？即系呢张啊！ 哇！啲航拍入到个基地入边，喂呢啲犯法噶？ 呢啲系啊，所以其实咧，唔系佢都睇得唔清楚，因为好远，一定好远噶啦，已经 zoom 埋，都系睇到最多睇到咁咋。 哦 ，OK。 咁呢个咧喺边度咧？就 The Aviationist 啊，呢个好出名嘅， 系 就呢个报道咯，就讲即系 B 廿一啊。 但系话远睇都真系似 B 二喎， 系嘛？ 系啊。 但系其实 B 同 B 廿一都似噶嘛本身，所以就好难去睇，系啊，好难分啊！嗱，呢张相我迟啲摆翻出嚟，大家睇到嘅。系啦，咁咧就。照片拍嘅时间咧，几时咧就系、是、上个月噶啦，上个月24至25号夜晚咯，就凌晨时间飞影嘅，就爱德华基地。 哇！我估佢即系摆 B 廿一喺度，即系话 B 廿一随时可以起飞噶。 其实系直头试紧添啊，我怀疑系啦，因为佢哋讲其实咧 B 二同 B 廿一咧最大分别就系 B 廿一系细啲噶嘛，即系大概细大概系三分一噶嘛，系啊，咁所以佢哋话咧。照睇个样佢度 size， 就觉得个 size 似乎细咗，就唔似系 B 二，咁所以佢哋先有咁谂。同埋咧，有人讲其实咧最过瘾就系咩咧？就系即系咧，其实咧呢啲机咧好多时咧，如果你爱德华空军基地飞咧，因为爱德华空军基地咧 B 廿一，即系 Area 51嗰啲地方咧近近地，即系咧会唔会系试紧啲咧超新战机咧？ 哦， 即系例如我哋以前讲嘅就系叫 TR-3B 啊嘛。 系 会唔会嗰类啲新到咁嘅咧？我哋就唔知。 系， 但系咧，你照睇咧系几好玩嘅。 系， 即系依家有部咁嘢。咁咧，你美国嚟紧仲会出啲咩新嘢？就即系就冇人知嘅。咁但系如果出 B 二一嘅话咧，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嚟紧咧可能2020就已经可以即系准备入役噶啦。 哦，我喺天都讲过笑啦，咁军二十快啲啊，定系 B 廿都快啲啊？ 一定 B 廿快啲， 咁 B 廿快啲， 一定 B 廿快啲。 真系 军二十嗱，军二十又讲两句，真系每次都要讲两句。军二十咧，之前咧咪大陆嗰啲网站啲人讲，话今年咧珠海航空展就你可能会见到军二零踪影啊嘛。 系， 跟住我未同大家讲嘅，如果我可以同嗰个中将对到嘅话咧。咁我一定同佢对到就系话嗱，我就买今次冇，咁原因咧，因为咧呢个军二零年喺地下碌碌地沙都冇嘛， 系 你谂下碌依家几多月啦， 系 九月啦嚟紧， 系 碌地沙你都见唔到，佢仲要飞上天， 系 唔会啩？碌你两呢啲引擎好似超劲， 系 咁我相信唔会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啲人话军二零用咩引擎？ 诶、欸，用 A L 三一。 佢哋话用涡扇十五啊， 得唔得啊？ 咁但系问题涡扇十五未整到出嚟， 系咯。 系咪？连南华早报啊，咁亲中报纸啊，都要报道签十五爆炸。 系咯。 咁你够胆？你军二零啲新机肉贵，咁够胆一嚟装涡扇十五 B 啊？ 系， 即系唔会噶嘛。咁、你用涡扇十 B？ 我装 A L 差一，你都唔知啦，系咪？ 佢哋有人讲过唔用涡扇十五咧，就唔知涡扇十八嗰类嘅。 话咩？ 即系佢专系做一个系俾啲大机用嘅。 系。咁啊，但系问题就 系、是，咁啊要就唔知噶。 可能 O E M 俄罗斯嘅啫，系。 但系边架咧？如果你真系学咧航空知识，佢哋嗰本书咧，如果大家记得咧，即系前面就野，前面就野鹰， 系 中间就系咩啊？中间就系唔系机头就唔知似 F 廿二啊嘛，三十五，跟住最尾个位就似 YF 廿三噶嘛。 哇！即系你睇完部嘢，你冇 comment 噶， 好似砌出嚟咁好似。 系啊，唔知点样 动漫嚟嘅，飞唔起啊！ 系啊，好搞笑。好啦，跟住咧，另外一个咧要讲，哇！這個、呢个咧就即系机械人 feel 啦，呢、這个。 哇！机人大战嗰啲，我真系知。 呢、這个咧就是、俄罗斯一个军事战 啊。你呢个似咩？似我哋以前细个玩啲超人、超人啊 ，PS 嗰啲超人、超人大战咧。這 個、星球大战咧，咪两只脚嗰啲嘅。 星球大战嗰只系四只脚噶。 啊、四只脚嘅咩？ 系有两只脚嗰只咧，两只脚长好多噶。 两只脚好长噶嘛，跟住支枪 biu biu 嗰只咧，长 好多噶，肯定 佢梗系长好长过呢个好多， 肯定长咗好多。 系啊，长好多。呢、這个咧系四米高嘅，系啦，金色机械人，系啦。咁咧啲人就话就喺呢个厂商，大家知 AK 四廿七啊，个厂商啊，咁啊做嘅。咁咧啲人就话呢个应该系模型嚟嘅，系啦。 我都即系香港啊，狮子人我就摆喺狮子喺门口，佢就摆机械人喺门口。 佢咧就真系有两只手嘅机械臂嘅，听讲就真系可以揸嘢嘅，揸咩咧？ 可能有牙嗰 边。你呢两个机械臂咧，啲人话可以揸武器，其实你照睇咧，即系夹夹咧，我又唔知佢点开枪啊，可能唔知揸啲咩啦。 夹人 啊，可能夹人系嘛？系啦，就有个驾驶舱咧，就话呢啲咧防弹玻璃。但系你觉得咧，如果咧我哋用嗰啲火箭炮 RPG 射爆唔爆啊？应该都死系嘛？ 爆啦！ 咁其实你一个 RPG 就搞掂你啦。 使乜打爆你啊？打爆只脚，打爆只手，你冇用啦。 系啊，所以其实机械人呢个概念咧，睇就好睇哦。其实用咧嗱，第一跑又唔快， 系啊， 系咪？跟住你话 四米高，咁 Q 高， 咪咯， 好远睇到你。 系啊，如果我咧喺下面咧放弹炸你，其实你又睇唔到。 哦，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就即系暂时应该系玩好玩啫，呢、這个系咪啊？ 玩嘅。 同埋咧有少少似阿凡达啊，阿凡达咪有类似嘅机械人嘅，即系嗰阵时嗰个应该系美军嚟噶嘛，即系地球军队啦，我哋估系美军啦呢样就，所以咧系相当搞笑嘅。咁咧就呢、這个咧应该俾大家 J 下嘅，俾大家睇。另外咧今日咧我哋嘅主角咧我哋要讲下咧就系、是、呢个嘅美国嗰边啊。 系 咁，美国嗰边咧就而家咧嚟紧咧就 NASA 系 就试紧架新嘢，就叫做 X59A。咁呢个咧个样啊超级靓仔， 西文叫咧一定好开心。 系啊，呢架真系超级靓仔。诶，西文系咪讲过呢部嘢？好似哦， 唔 系 好记得。 X59A 啊，咁呢部嘢咧系咩咧？系一架 supersonic 嘅超音速嘅一个试验机。 系 佢试验机呢部嘢有咩咁巴闭咧？呢部嘢系好静嘅。 系。 即系咧，嗱，大家如果有印象咧，以前咪叫和谐机啊，咁和谐机咧就好快嘅，咁咧以前咧由伦敦飞去 New York 咧系三个钟， 系三个钟 快到咁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你知道通常都系讲紧好远啦，十几十零个钟， 两倍几啊，两倍快 啊，即系十个钟啦，系啊，咁但系佢就三个钟得啦嘛， 系 超级快，但系个问题就好嘈， 好嘈梗系嘈啦， 嘈到爆， 因为全部开 AB 啊嘛，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鬼麻烦，但系今次呢 X59A 咧正在咩咧？正在佢够静， 系。 咁呢个原理就好得意嘅，佢哋话呢个原理呢经过咗佢哋呢起码超过30年呢呢、這个超音速嘅科技。佢哋呢得出个结论呢就佢哋呢要做到成件事呢佢哋呢就叫 LBFD。Low Band Flight Demonstration, 咩意思呢就佢哋嗰个音像。大家知呢通常一架飞机呢去到亚音速去到大概800几嘅时候呢就会开始会产生一啲嘅摩擦啦， 震动 啦，震动咁样啦。另外咧，当你要超越音速嘅时候，就有个叫做音爆， 音爆嘣一 撞。音爆咧，你会听会嘣一声，好大声嘅， 我出去墙撞你埋嚟咁嘅。 系啊，而嗰下咧，其实对个飞机咧系会有个损害性， 损害同埋嗰个你个对你嗰个结构非常之即系考 验，考验嘅系啦，因为个力咧会有唔同嘅力撞上个机度。系啊，但今次咧，佢呢个咧 low boom flight demonstration 呢个 LBFD 嘅 program 咧，佢哋话咧，佢哋个 design 咧已经系做到咧，呢个应嘅力系好细， 系 就变咗啲咩好处咧？就是、通常啲机咧，佢一到超音速就会 boom 一声， 系啊， 但呢个唔会啊，呢、這个会分分嘅， 我咪计得好准咯，因为我见到佢而家上就攞部 F18B 嚟试紧嘅， 嗯， 咁我可能迟啲将呢个软件咧就慢慢转咗其他超音速战机上面， 依家就应该喺 design 阶段咧，佢就喺部即系用一啲依家现有嘅战机嚟模拟，系啦。咁咧依家咧嗱，听讲下佢咧有三个 phase 嘅， 系 第一个咧就 phase one 啦吓 ，phase one 咧就系 flight testing 就即系试验嘅， 系。 然之后咧去到 phase two 去到 phase three 嗱，几时咧？大概2022、2023，因为呢部嘢咧首飞嘅时间咧已经预咗2021年嘅， 系。 跟住一年之后就2022就系 phase two 啦， 系。 咁跟住咧就会再2023之后就会 phase three 啦，咁佢哋咧咁多个 phase 入面咧，佢哋慢慢咧就将呢个 sonic boom， 即系我哋叫音像啊，即系爆音像呢样嘢咧，即系慢慢会调到最好。咁所以啦，呢嚿嘢咧，我哋会估到有商业用途啦。即系嗱，首先如果以军机嚟讲，做到呢件事有个咩好处咧？就系嚟紧咧就可以做呢个嘅 SR-71、SR-72嗰啲机咧。 嚟緊嗰啲機咧，未可以將個科技擺上去，咁你未嗰啲機就個音像音爆會細啲啊，對個機損害細啲啦，啲隱形塗料會再好啲啦。咁所以咧，成件事會好，同埋咧。Alex 讲下啦，喂，佢个内仓好过瘾噶， 系啊， 系嘛？嗱，大家睇翻我哋个相啊，嗱，个内仓好过瘾。Alex 讲， 内仓系终于系可以去到呢、這个，即系唔话俾你听，以为呢部系无人机嚟嘅，因为佢见唔到个人。 唔系你见到直头个 copy， 即系佢嗰个机舱咧， 基本上咧就好似啦， 好似冇玻璃咁噶。 开心啦，沙文好开心啦，点解喺度？嗱，可以做到部好似高达解晒窗嘅嘢出嚟啦。 系啊，好正噶，直头咧入面咧系唔需要再睇玻璃嘢噶啦， 玻璃噶冇。 直头咧好似上咗 F35 咁样，你咧好似全部你周围望咧都系画面嚟噶啦。 系啦，不过咧嗰个咧就唔系 AR 眼镜啊，系一个几个真系 LCD mon 嚟嘅， 真系俾个 mon 嚟咯。 系啦， 系啦，咁咧同埋咧佢成件事点解要做到咁咧？佢嗰啲感知器咧，例如个镜头，佢一个好劲嘅镜头，就会装喺个机身底。 系。 同埋会装有佢哋话吓喺个机鼻嗰度都会，咁、 哦、 呢个咧就有少少似咧 RF16 嘅少少似嘅， 系啦， 即系、就是、凤眼计划个 F16。咁咧就如果佢咁样摆嘅话咧，个好处咩？佢哋话因为咧 supersonic 嘅机，其实 even 嚟 SR71 都系嘅。佢哋话咧，其实你对个机师嚟讲咧，前面其实你超音速啦嘛，系咪？其实你睇到咩啫？你睇到都仲唔似啦？你睇只雀仔飞埋嚟都白啦，撞中。所以咧。其实佢哋开始发觉呢块块地 系 啦，咁啊倒不如装晒呢啲咁嘅。 同埋一样嘢啊嘛，你要就块玻璃咧、 嗯， 再改个结构咧，我不如就唔要块玻璃，使、嗯、个机身结构更加硬啲。 系啦，咁同埋一体化啲， 一体化啲系啦。同埋一样嘢就系、是，佢唔使再即系块玻璃咧， 嗯， 好似和谐机咁啦。而家睇下以前和谐机设计咧，嗱，因为佢你升降嗰下咧，佢、 嗯、 个角色。视觉范围大啲噶嘛？咁咧，和谐机或者你苏联嘅图144咧，图一四系图144咧，佢系要个降落起飞嘅时候咧，佢要将个头咧耷咗落嚟噶， 因为要俾机师睇多啲， 睇多啲嘢， 睇多 系啦。咁但系因为要头耷一样嘢，第一你多样嘢坏啦， 系啊。 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嗰嚿嘢就唔好稳阵嘅， 嗯。 咁你到咁你话民航机都还可以咧、嗯，但军事用途嚟讲咧，旧嘢有个上下颚咁样，系咪一件好事咧？我觉得未必系。 唔系，因为维修好贵。 同埋一样嘢，自己刀咧，而家嘅科技，即系 AR 眼镜、AR 镜头做得唔靓，做得唔好咧，其实仲需唔需要即系用人体啊？所可呢啲技术，我谂到将来可能到几十年，即系我唔理技术，可能二三年之后嘅民航机，可能都已经唔需要用到即系玻璃嘅块嘢，即系还是爆玻璃爆咁多次系咪？ 系啊， 系啦， 系啊。所以咧呢嚿嘢咧，我哋相信咧嗱，军用当然有个好处啦，即系如果你可以整到咁静嘅一个音爆啊， 系 嗱对个机身损坏最细。 系 如果我哋上面拆隐形涂料，又会最 keep 得最好啦。咁同埋个机师咧又可以用晒啲电子嘢啦， 系啊， 即系又唔需要有啲座舱啲又可以改善， 系啊。 所以其实咧，我哋怀疑呢部嘢咧系 SR72咧嚟紧新嗰部黑鸟之子啊， 攞啲数 呢个数据应该可以挤落去用噶，系啊。咁、啊、所以咧呢个 NASA 呢个咧系一个相当之划时代嘅、 啊、NASA 仲有一样嘢醒噶， 系 NASA 除咗揾自己战机士之外咧，自己超音速之外咧，佢嗰阵时苏联冧咗之后咧，仲买咗部图144，即系苏联版和谐机嚟到试噶。 哦、oh ，OK， 系啊， 系 试完之后咧，佢攞咗好多数据啦，即系我又见过人哋、嗯、即系 YouTube 擒落去嗰部机入面咧，系摆晒好多啲咩啲设施度啊 ，sensor 啊，电脑嗰度咧， 系 即系喺度试噶， 系 咁啊，嗰部嘢最屘转手咗俾个美国人啦，咁美国人嗰、嗯、个美国人富商啊，想将佢复飞啦，结果人哋苏联就唔买引擎俾佢部嘢摆咗， 哦，就剩得翻壳 啦。但系咧，真系有 NASA logo 印咗喺度，波音 珍藏版嚟嘅， 珍藏版就你依个唔系苏联嘅，应该有波音同埋呢个 NASA 嘅 logo。 咪咯，结合咗两个地方嘅。 嗰阵时因为美国 NASA 系买咗呢部机嚟试超音速。 哦，系啊 ，OK， 咁所以咧就嗱 ，NASA 系好有意思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啊，咁咧就呢、這个吓呢、這个新型，我哋都系非常之期待佢首飞啊， 系啊， 好，咁就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